有一枚铅笔等月儿圆。 最王牌，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对，清明节啊，然后昨天是清明节，今天呢其实也还在这个清明的假期当中。 嗯， 我们除了这个追忆追思然后祭扫之外呢，其实也是踏青出游的这个好日子。所以呢今天的节目还是这个假期的氛围，对不对？ 对，春回大地，万象更新，又到了野外郊游踏青的时候了。 嗯， 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个假期你们都去哪玩了。 是因为我觉得踏青这件事情呢非常的雅致啊， 嗯， 是一件雅事啊。但是也有些朋友说踏青我们到哪里去踏，是去公园吗？ 花花草草不要碰。 哎，对，我们要推荐一些好玩的地方，花样春天啊，美食美景还有好音乐皆不可辜负。所以接下来我们还是先送上好歌一首吧。 在翻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波措。采一朵野菊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为了什么才离开，又为什么而归来？故乡是永远能给我原谅的胸怀。能走几段路，翻过几个错，才明白自己想要的太多。要恨几个人，伤过几次心，才了解为了爱要怎么做。一座城市有一个城市，才知道流浪的路多颠簸。一次成功有一次坎坷，才懂得陶渊明先生的快乐。再翻一座山，渡过一条河，就是外公外婆的村落。喝一口泉水，唱一支老歌，看那袅袅炊烟无波索。采一朵野菊插在你酒窝，念出牛郎织女的传说。吹一首牧笛暖在你心窝，看那斜阳小山坡。 最王牌，唯一最前排，我是白洁。 Hello， 我是艾科。 假期快乐哈！我们今天呢，先来推荐一些最近的一些演出，好不好？ 好。 首先我们从这个格莱美音乐节北京站啊，这个是4月30号在北京长阳音乐主题公园会有一个现场的音乐盛会， 也是在现场呢会为乐迷打造无可比拟的现场音乐盛会。 对，另外还有2018年的一个音乐现场，然后北京站戴佩妮过耳不忘歌友会，北京站4月6号 M 空间，然后呢。很多人都很喜欢 Penny， 对不对啊？ 对， 嗯， 所以呢，在4月6号的这一天 ，M 空间跟 Penny 一起品尝过耳不忘的点点滴滴。 哎，说到这儿，我们就来听一首戴佩妮的歌，好不好？ 走出这间房子的冷清，窥探这个城市的风景，依然厌倦着拥挤，不敢深呼吸，漂浮的雨。 惆怅的倒影，走出整个秋天的屋顶，以为就此告别了凉意，一人推波翻过去，走不出寂静，白色的脸有黑色的投影，我望着窗外夜雨一直下，心开始有点慌，怕弄湿了眼眶，我站在人海不停地仰望，等待着一道曙光照亮未知的方向，告别了凉意，一人推波翻过去，走不出寂静，白色的脸有黑色的投影，我望着窗外夜雨一直下，心开始有点慌，怕弄湿了眼眶，我站在人海不停地仰望，等待着一道曙光照亮未知的方向。 我是爱哥， 我是白杰，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假日班。我们今天的节目会比较轻松悠闲，也希望大家在去这个聚会吃饭的路上同样保持这样的一个心情状态。我们再来看其他的一些演出的讯息好不好。 米亚维亚 Day 2的2018年巡回演唱会的北京站呢也会在 M 空间举行哦。 嗯，这个大家关注吧。另外话剧，因为之前有一个电影版啊，就是解忧杂货店，现在这个话剧版是4月11号的15号保利剧院来上演，然后就是东野圭吾的奇幻温情的剧作了啊。 嗯， 不管说这个电影版你是否满意，这个话剧版我们先推荐一下。 对，故事其实讲的就是三个人正处在人生路口的年轻人会找到自己的未来吗？ 嗯，这是个命题啊。另外的孟京辉的戏剧作品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这是4月10号到5月1号会在蜂巢剧场进行。其实说真的啊，大家既然放假了，我觉得不妨可以抽出时间去看一些演出，总比说每天在家里面啊，是不是就手机然后就开始吃鸡，或者说只是待在家里面，我春天不出去玩什么时候出去玩啊？ 对呀，就应该造作精彩，对不对？ 哎，所以我们接下来其实在后面呢我们会就推荐一些这个踏青啊赏花的一些好地方，好不好？还是先来请各位一起来听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天涯的尽头是风沙，是叫牵挂，风刀隐没在寻常人家，梦里沙闲云也和孤船，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命根里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只求与你 风啊，灯下看红颜尽晚霞，我说缘分一如参禅不说话，你也如梨花洒满了枕上的天下，爱恨如细山雪花， 是什么？鸟儿啄会哺育的喉尖，河川融冰滴落的木影，还是嫩芽踏足豁开的棉圈，就像初雪融化的泉水，感受自然的稠密，体会复苏的奇美，就像傍晚电波隽永呢喃，换作一次春意的陪伴。娱乐最王牌，让春天的声音总在你耳畔。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别忘了可以把你在假期的时候拍到的美景美食用照片的方式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等我们假期结束之后呢，也可以把这些照片做个总结，然后回复给大家，看看大家在这个放假的时候都去了哪些好地方。 记得关注白杰 FM， 杨真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好了，继续送上一首好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穿上你的鞋子，人们跟我这么说，可是过两三年后也变成你很自由，我该如何解释每个季节的迷信，这是种很勉强的过度分析，到底自由和自教有什么关系，社会练成我的悲观主义，我说给你听，是否有特别的意思，大家都期盼着一个感动人的随性，我突然感觉委屈，为何他们骗自己，我的个性简直是如此的无趣，最后

娱乐最王牌，这是假期的第二天，没错吧？昨天可能大家之前要去这个祭扫啊，这个自己的这个先人，然后呢，也有一些朋友可能选择郊游踏青，这两件事情有的时候是并行在一起的。 对，所以今天的心情显得格外的轻松。 是是是啊，我们这个天气也开始越来越暖和了，可以说是有点热了。踏青赏花其实也进入到了高峰期，对不对？ 而且据不完全统计说，这个预定清明节周边游的产品人次已经达到了28%了。 对，所以说我不知道大家什么打算啊？如果这两天就选择在家待着的话，有可能。今天啊，明天，或者是如果连着一个星期天，也不上班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因为有很多家庭的出游啊，带着孩子、老人可能出去走走什么的。我们来推荐一下，好不好？这个首先推荐这个地儿比较远了，普陀山西塘古镇，这个可能你要先，我建议啊，可以先坐火车到上海。或者是到杭州什么的，顺便一趟就玩下来，对， 吃吃西湖醋鱼什么的，是吧？ 又吃了又想到吃的了，是吧？ 如果说周游周末的短期出行的话，可以去选择古水北镇。 古水北镇，古北水镇， 古北水镇。 哎，古水北镇是什么地儿？你造了一地儿是吧？还有八达岭长城啊，包括稍微远一点的话，可以开车去这个五台山、啊，也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华南地区可以去白云山，还有西部呢，哎，这个你可以去介绍一下了哈。 对，可以去看看兵马俑啊、大雁塔呀、壶口瀑布什么的。 对， 就是 不是一个地儿啊，兵马俑、大雁塔，这个其实大家都知道，这是 在西安。 对，然后吃个什么biang biang面什么的哈，是泡馍什么的。 现在去西安应该可以穿短袖了。 哦，很热，对不对啊？所以你看，我们推荐了这么多的这个路线哈、啊，同样这儿有个数据，就是说这个价格方面的部分热门的这个旅行目的地，好像价格会上涨吧？ 对，部分会调一下，比如说门票啊，或者说机票，或者说哎，其实可能高铁票不会调。 哎，对，所以大家就是提早选择出行的这个计划啊。反正到今天是不是也来不及了？所以我的建议啊，今天你还能听到我们节目。估计也就是短途游了，考虑一下吧。出境游什么的可以留在下一个假期。好，接下来我们就还是送上一首好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前世谁在泪雨纷纷。一次缘分结一次生，我今生还在等，一世就只能有一次的认真。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挥剑转身，而鲜血如红唇，千朝记忆渡红尘，伤人的不是转世而来的魂。确认过眼神，我遇上对的人，我策马出征，马蹄声如泪奔，青石板上的月光照进这山城，我一路的跟你轮回声，我对你用情极深。谁的心跳声，我那春秋一叹一恨，你那千年眼神，是我最最坠入赤壁的伤痕。确认过眼神，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我是白杰。 Hello， 我是艾科。 啊，你知道那个，我们说看樱花，其实有很多去的地方，对，比如说。前段时间大家说，哎，在北京你要赏樱的话，你可以去这个玉渊潭公园 啊。 对，稍远一点呢，你可以去武汉，就武大，这个就不用说了。 武大的樱花雨非常出名啊。 是，而且那个时候你知道我在还上学的时候就说，哎呀，你要是考上武大，可能会瘦不少。说为什么？说那个学校实在是太大了。对，你在里面走一天也走不完，可能啊。 如果要在武大谈恋爱的话，是异地恋吗？ 哎。就你说是男生宿舍和女生宿舍都离很远是吧？对，但是我觉得赏樱这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但是你知道前段时间，这个我必须得谴责一下，就特别不好，就是有一段发生在武大，就是开放赏樱期间的不文明的行为。 嗯， 对，然后就视频里面就一男的，就是摇那个樱花树嘛， 是制造那个樱花雨。 对，因为你知道，包括说赏樱还有一个地方，去日本，它有线路，到了樱花要飘落的时候，呢，其实。它会自然的会有那樱吹雪或者樱花雨，对不对？那个美景，那个美观，或者说那个景色会让你终生难忘。但是这不能通过说你手动的方式吧，手摇这不太行吧。 就是我们更喜欢自然给予的馈赠。 对，关键那个人还这个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自己一边摇着树啊，这当时摇钱树呢，还摇着还笑，旁边还有人起哄。所以说有武大的学生就留言说，我们不欢迎这样的游客。 所以要谴责一下。而且武汉大学通过这个他们的微博点赞随手拍还有不雅曝光台进行了互动， 是 为这个文明来点赞。所以我们提醒各位朋友，如果现在此时此刻正在出行的路上，一定要注意文明了。 哎，我觉得这事儿呢都不用我们提醒，听我们节目的人那都是有素质，都是文明的。好，我们继续听歌。 老大，你这车里里外外可真干净呀。 我每周都洗，当然干净了。 老大就是不一样，每周都洗车，这一年下来得多少钱呀？ 谁还花钱洗车呀？告诉你个省钱秘诀，买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淘宝满额就送全年免费洗车，一周洗一次，一年能洗50次，300多家洗车网点，贼方便，全北京车主都在抢。 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好的，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别忘了刚才我们已经提醒过大家了，无论你们是赏樱花还是去什么古北水镇，或者说你此时此刻已经在苏杭啊这个春游，都可以把照片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记得关注白街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对，发过来照片，咱回头呢也总结总结，在假期之后我们拿出来然后晒一晒，为下一个假期做准备，好不好？好，那我们就继续来一起听好歌。 风没有方向的吹来，雨也跟着悲伤起来，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风伴着花谢的忧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真正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真谢了又开，雨把眼泪落向大海，现在的我才明白你抱着紫色的梦顺着等待，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 以钛金属色车身引领态度，更配备全景天窗与 LED 及传感器套件，为态度炫目登场。详情请询四元桥极光星辉，400-600-6888。

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的约定。还想陪在你，为了一颗柔软的心，我被困在这爱情的迷雾里。还想未来的你，我也没有时光机器，只能活在第一次的见面里，捍卫我们的约定。 回来喽，这里是娱乐最王牌。大家这个晚上用餐快乐，到饭点了吗？哈，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今天晚上你吃了吗？吃的什么呢？我现在就是已经望梅止渴了。看到朋友圈很多朋友发来的照片，就什么去泰国的呀， 啊， 去日本的呀， 对， 还有去什么蹦极呀、跳伞的。 嗯， 现在坐在这里心情不是很好。 哎，没关系啊，你可以选择短途游啊，比如说明天你可以发几个朋友圈气气他们 啊， 去坐个碰碰车啊。爬爬树啊， 过山车什么的是吧？ 后者就算了啊，好吧，爬爬假山什么的。当然，我觉得每个人选择的假期的方式其实都是不一样的。哎，我特别想问问你，如果你有一个相对短途的假期，你首先考虑的地方是哪里？ 嗯，两种方式 啊。 第二种方式可能去选择回家。 选择回家？ 对。陪陪爸妈啊之类的， 哦哦，明白了。然后呢， 就是，即使再短的时间陪他们，也是觉得有意义的。 嗯， 第二种方式就选择周边游嘛。 哦， 去什么古北水镇啊， 哦， 拍拍风景啊。 对对。 约三两个好友啊，在那儿喝喝小酒啊。 哦，好吧，这看起来要求也不是很高的样子哈。嗯，对，其实北京周边其实有很多可以去的地方，这个大家其实都门清了，就是包括一些农家乐啊，你可以一边爬山，然后烧烤什么的哈。但是记着啊，文明出游，这个咱们多做提醒。当然在出行途中也别忘了有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好歌相伴。 坐在台阶脱了凉鞋，愉快的斗嘴，别人在上班，我们放假偷一点闲，不吃大餐，不多花钱，只逛公园，也有幸福感觉。不管其他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小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想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心情才是浪漫的终点，用眼睛微笑，小心说爱心里真甜，哪怕再爱不能念，只想见就见，但可以用真心把握时间。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多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一见面就更迷恋，甜蜜是亲吻的瞬间。 间保留原味，浅尝一遍，闭上眼情绪特别，感觉上有些酸，再回味又变成甜，快乐的好像环游全世界，我们的爱最新鲜，保留原味，感情果真飞越远，感受越明显，不能见太想念， 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娱乐最王牌，寻找春天。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 春天在盛开的花朵中。 春天花会开，鸟儿。 春天在珍贵的春雨里。 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 春天在跳舞的树叶中， 春天的叶子轻轻地跳舞， 春天在海边和你一起， 正在春天靠近海洋， 春天春风十里不如你。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你在远方的山上。 这个春天有好音乐和我们的祝福一路相伴。 春天在哪里？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小朋友的眼睛里。 娱乐最王牌，娱乐最王牌，和你一起寻找春天。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哎，得嘞，接下来咱们就说点实在的吧，推荐一些露营的地儿哈。然后第一个说的叫九谷口自然风景区， 这个哪儿呢？ 哪儿呢？就自己搜吧。北京最大的野外露营区，因为那儿有九条风景绝美的、风格各异的山谷啊，奇峰环抱啊，清泉流淌。这个季节去，当然其实是非常好的。 大家就可以畅想一下，更奇特的是什么呢？就好像听说在那儿可以保留基本，完全的这种明代古长城。 哦，真的，就是有雄姿英发的那种感觉，豪气依旧。然后呢，我总觉得在说一个景色的时候啊，我们别说的太好了，有可能会让大家有误差，因为我们说的太好，大家一看，哦，不过如此。 但是说，如果说短途出行的话，现在可能大家看到的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 好，所以我们说一说，大家听呢，可能更多也就说，哎呀，好棒啊，这个地儿啊，好吧，下次再去，也未必真的就去。所以我们说的好一些啊，依山傍水，长城环绕，枕清月而眠。 有种诗情画意的感觉，还有一种远离烦嚣的都市感觉。 对对对，我觉得忙了那么长时间了，其实人需要返璞归真，亲近一下大自然啊。好了，咱就先听一首歌。 床头初晓，日照西桥，云自遥，想你当年和风微摆的一角，木雕流金岁月涟漪，七年前风雨，因为我今生会好只为你，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盼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平西静方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上，这句寄到你身旁， 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唱。远方有情悄然空灵，声声催天雨，涓涓心事说给自己听。月影重重，烟火几重，烛花儿红，红尘旧梦梦断都成空。雨打湿了眼眶，年年已经盼归堂，最怕不觉泪已拆两行。我在人间彷徨，寻不到你的天堂，东瓶西镜放恨不能遗忘。又是清明雨声，这句寄到你身旁，把你最爱的歌来轻轻 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终身免年费，线上消费也可积分，我没听错吧？ 没错，北京银行标准白金信用卡终身免年费，线上线下消费均可积积分。 我的标准有新定义，详询北京银行信用卡4006601169。 本栏目由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真诚所以信赖。 三菱水库你总去过吧？ 没有，真的，我对北京周边真一点都不了解。 我看来你要花很长的时间把这周边的这好玩的地儿都走一走。三菱水库这个对于北京人朋友来说是太亲近的一个地儿了，因为说真的啊，咱们去的地儿呢不像人家上海的朋友啊，人一说没事儿咱上个苏州啊，没事儿我们去个杭州，没事儿我们去个周庄同里啊，对，就是一些水乡。但是呢对于很多北京朋友来说呢，就是说哎，这个我们想找一个有水的地方，这个很重要啊。 对，尤其在这个假期的时候，希望去寻找一片林荫小道。 对对啊啊 啊，就天水一色的感觉 啊、这个就对了。你刚说林荫小道，我说公园里也有哈。所以说其实水库十三陵水库边上有一片很大的草地，其实很适合露营的啊，大家呢可以坐在一块儿，然后呢也不会觉得很挤。 就是通过你这番描述之后，我突然想起一首歌 啊， 张惠妹的永远的画面。 哦，有 是吧？ 对，但是那是一首唱老离别的歌。不知道有没有这首歌，我们可以听听看啊。好，那接下来我们来送一首歌，就在娱乐最王牌。 就要离别，勇敢的流泪，而你的眼神超越了语言，不说再见，我们却了解，分开了不代表改变，谁需要谁白云和蓝天，以为才有美好的画面，大风一吹离得并不远，下次见面以前都记得那感觉。芳草碧连天，

路里崎岖，崎岖不见阳光，泥尘里快乐有几多方向，一丝丝梦幻般风雨，路取人往往，丝丝梦幻般风雨，路取人 我总觉得啊，我们今天这个节目的这个主要的风格和类型有点不太像我们节目， 有点像旅游台， 我们叫旅游最王牌哈。对对对，其实也不是说旅游节目，就是说我们也希望大家在听节目听音乐的同时，也在了解一些文化演出的时候呢，能够真正的找到生活的这个方式啊，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你看我们说了这么多，有人就觉得说，哎，我就不想出去玩，哪儿都是对吧，人山人海的， 对， 想在家待着也行，但是没关系，你先听一听，你说一听一听就足够了，对不对？ 对， 人说假期上哪玩了，我跟你说我去了十三陵水库，我去了实际上哪儿都没去，但这是开玩笑啊。我们再来推荐几个好不好？ 好， 我来推荐一个叫灵山的地方，没去过吧？ 没有， 不问，都没去过。最能够在北京地区的这个，就是一个山峰上面去感受这个大自然的地方，就是最高峰就是灵山嘛，它的主峰有2300多米，对 啊， 你在那个山顶上露营，这是一件又开心又刺激又自豪的事，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对，这个我再次提醒。因为临近这个灵山景区的路上有很多的枫树，这个其实也是会让你感觉到春意盎然的 啊、哦。所以灵山这个地方，如果说想要出行的朋友，可以怎么说呢？那个自驾游。 对对对，然后你 是不是比较近呢？ 相对吧，相对吧。然后我们可以在车里面准备好这个想吃的东西，然后准备好音乐，然后晚上出发。 晚风吹动着竹林。 每个伟大梦想的实现都始于不甘平凡的年少，每一份矢志不渝的坚持都值得拥有一个了不起的舞台。我是李云迪，我愿成为一级台阶，与你们的梦想同行。我在这儿等着你。招商银行金葵花杯全国少儿钢琴大赛 诚邀您于4月30日前到招商银行北京各网点报名。 欢迎回来，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艾科， 我是白洁。你总不能哪儿都不了解吧？ 我是去过的比较了解，比如说泰国就还行，因为去年我在泰国这个时候。 哦，我刚刚说你近一点的行不行啊？萨拉迪卡好吗？ 因为去年就偷偷的请了个长假。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跟我一样呢？ 啊，去年啊，这个还没有来到我们的北京广播。好，那你说吧，没关系哈。 就去年请了个长假，有7天左右的时间，但是也是看到是 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好在是去甲米的体验还不错。 哎，这也算是你做的推荐了。云蒙山我也推荐一下吧。刚才我推荐了灵山嘛，就对于很多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朋友来说，云蒙山这三个字呢也不会太陌生，因为它也算是离北京最近的国家森林保护区了。嗯，其实还是挺好的。你可以去野外走走路啊，然后露营啊，因为它还有一个称号叫小黄山。 这个我听过。 对，不远嘛，就密云和怀柔的边上，然后呢沿途自然风光。我觉得其实一直觉得说旅行最大的目的并不是说那个目的地的本身，而是沿途的风景， 是 或者是跟你一起同路的人。因为我觉得密云啊怀柔啊很多地儿啊，包括再往北边走，包括像延庆，其实很多地方就是都会有很多好的风景区，只不过有一些是我们提的比较多的，有一些呢可能就是比如说我们家就是密云道，知道有一个地方，这些可能就要私家推荐，我们就不太清楚了啊。欢迎更多的朋友来推荐自己知道的美景给我们，比如说发照片。我们先听歌，待会儿看看大家的发的照片都有些什么。 看着人来人往的窗外，点了一杯咖啡叫自在， 空气里弥漫期待，平静的心谁靠过来， 橘色落日飘然了窗外，好像电影般的安排， 缘分像尘埃飘落在我心海， 多想下一个镜头画面 能有你的陪伴，向着醉人方向萦绕我们永生难忘， 眼时间也能遗忘，而眼睛却不迷茫， 喜欢想起洋溢春天， 感觉好像你在身边，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换了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橘色落日投在我心海，提醒我别犹豫徘徊， 缘分就站在咖啡馆的门外， 多想下一个镜头画面 能有你的陪伴，翻向着醉人方向，你让我们永生难忘， 连时间也能遗忘，而眼睛却不迷茫， 喜欢想起洋溢 感觉好像你在身边，心里不曾有尽头一天，把回忆融进咖啡里面，喝完了一杯更加留恋， 期待下一次见面， 爱慢慢沉淀在我们心里面， 能够在茫茫人海里 唯一实现， 默默许愿， 在我们之间只存在美丽情节， 喜欢想起洋溢春天，